冠坤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 冠坤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从管理要效益，是冠坤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直到工程结束。后期的工程验收，工程完工后会有工长自己先验收，合格后再交由项目经理验收，认为全面合格以后交公司总经理验收，总经理验收合格后才能向客户交工。冠坤国际就是用这种层层验收、多人把关的方式，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冠坤国际期待与您携手，用高质量的工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在虚构的网络，记录只是情绪的空间博客。我举杯着中客，里面藏着失落，写给自己说。这城市有人来，就注定有人走。现在我想起家，全是好的理由。冰淇淋变热了，人心却更冷了。渐渐丢失了从前的那个我，我唱的这首歌，有谁真的懂得？有谁知道你心中藏着多少苦与乐？谁值得你去说？谁会认真听着？我唱的不是歌，唱的是寂寞。 当我学着热络，是更了解人与人间的冷漠。谁叫我亲爱的，谁说我是非多，转身就忘了。有时想起从前那些刻骨铭心，爱得多深刻。当那时光流过，所有悲伤快乐一切都变了。这城是有人来，就注定有人走。现在我想起家，全是好的理由。冰淇淋变热了，人心却更冷了。一件件丢失了从前的那个我，我唱的这首歌，有谁真的懂得？有谁知道你心中藏着多少苦与乐？谁值得你去说？谁会认真听着？

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啸坤的一首歌曲，这是他为自己所导演的电影《有完没完》所演唱的主题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遭遇，受伤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 早在2002年的时候，王啸坤凭借着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拿下了第三届我行我秀的总冠军的位置。那么隔了这么多年，再次为自己的电影来开唱，而且呢把这首歌曲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啊，所以我会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很有意义的一个标志，对吧？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有王啸坤清澈的嗓音，再加上苍凉的曲风，还有恰到好处的情感表达，把人们内心对于生活那种种种有完没完的不屈和执着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这是陈百强在1982年突破精选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涟漪》。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啊，一些粤语歌曲它的歌词其实是很有一些意境的，很美的，对吧？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生活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面湖水一样，或者说像一条小溪一样的，它可能很平淡，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波折，但是因为一个爱的人出现，就好像在内心激起涟漪一样。所以这首歌曲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因为爱而让生活变得生动起来的那样的一种场景，很容易让人引起共鸣。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是陈梓童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 Don't Say。 没我在身边是我你 Fine 偶尔也会想念你的坏要我的随时保持联系 Remember 要乖 Oh please don't try Want me be walking you bye 我喜欢你你也刚好喜欢着我我伸出右手你也默契地伸出左手我拥有你你也刚好拥有着我我需不需要干柴也能生出烈火爱这个词最不轻易说出口全部敏感都用着单纯时候和你牺牲起你的自由这一刻值得越爱字虽不轻易说出口怎么代表我的爱的缺口因为如草已经把我吃走 Brand new babe守着当下提醒自己别再犯错 Check out my watch I'm a girl with my granddad Dance on my side We do everything we want Meet you see 甜蜜的手心握握手 Everywhere is Paris 说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音乐我早已分不清 When we fresh out then we go down 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 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 Help me hug me ain't nothing wrong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with nature 爱这个词最不轻易说出口全部敏感都用着单纯时候和冷意牺牲其余的自由这一刻值得越爱这个词最不轻易说出口嘴巴不喜欢透露眼睛却微笑着说爱你所有我的耳朵只想听见你说 You're the one for me For me、yeah、简单说了吧、oh, 爱着留在原地没离开、yeah、对自己说 Tonight is the night 让你了解我 这是陈梓童加盟环球音乐之后的个人首支单曲 Don't Say 也是一首非常有风格的这样的一首新歌啊唱跳俱佳的表现呢也是让很多的歌迷是赞不绝口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品源2006年爱你爱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孤单爱情海也许有的时候深陷爱情当中啊真的是像面对大海一样的那种感觉当爱情顺利的时候呢你好像是面对大海时的那种开阔的胸襟而当爱情不顺的时候就好像是面对大海时的那种无助那种渺小的感情一样我们一块来分享 潮起潮落的海浪像我思念的心好乱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如果早一天说爱你也许能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北京市民政局21号表示，过往市民墓穴到期后可以续租，续租只收取墓地管理费，管理费为墓地造价的5%，续租期为20年。以30000元的墓地为例，第二个租赁周期只收取1500元的管理费，平均每年为75元，平均每月仅为6元，远低于墓园的维护、清洁、绿化和人工开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每座墓穴均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地穴租赁费为每平方米1500元，墓地管理费为墓地造价的5%。经济日报消息，自今年5月1号起，银行将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目前，磁条芯片复合卡既有磁条卡又有芯片卡的功能，所以它实际的安全性等同于磁条卡，在防止复制的效果上并没有起到作用。只有关闭它的磁条交易功能，这样它才是真正的芯片卡。从安全角度考虑，芯片卡比磁条卡难复制很多，安全系数相对较高。银行建议将手上的磁条卡尽早换成芯片卡。此次央行关闭的是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也就是说只针对那种既有磁条又有芯片的复合卡。这种卡今年5月起只能使用芯片功能，纯磁条的银行卡还是可以用，不会受影响。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小宇宙，往事又掠过我心头，有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变儿也朦胧。花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我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千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 纯的相思念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年华似水，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年华似水流， 庾澄庆在1995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哈林夜总会》，充分地体现了他玩音乐的这种理念啊，就是让音乐变得更有趣、更有意思。那在其中翻唱了宋菲菲的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流水年华》。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德兰在1987年《青春火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春光美》，而我相信很多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其实是通过央视的春晚，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这首让人很难忘记的歌。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们再会。